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京津冀之声 FM 100.6科创中国栏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科创领域的资讯，同时呢，也会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分享在医疗器械领域一个非常富有前瞻性的发明创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科创中国之科创在线。链接创意，同步创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之科创在线，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内容有：未来三年我国大力推进重点领域 5G 应用，数字人文成为出版新话题，数字化破解家居业大象转身难题，我国科学家研发出可无源制冷的光学超材料织物，下一代触屏材料有了无音方案，柔性32比特微处理器问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5G。 5G 建设提速的同时，应用的广度和深度正在拓展。在工信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等10个部门所印发的 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至2023年中，提出到2023年，我国 5G 应用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实现重点领域 5G 应用深度和广度的双突破。 5G 商用以来，我国大力推进其与产业的融合多领域应用。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约有 1.8 万家从事 5G 和工业互联网相关业务的企业。工信部提出，到2023年，电力、采矿等领域 5G 应用要实现规模化复制推广，丰富 5G 在智能农业应用场景等等，并特别提出每个重点行业打造100个以上 5G 应用标杆，垂直行业领域大型工业企业的 5G 应用渗透率超过 35%。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5G 融合应用正处于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优化环境，形成合力，加快 5G 应用向千行百业推广，赋能数字中国的建设。关于数字化，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谈一谈数字人文，已经成为了出版社的新话题。由中国出版集团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所承办的第二届中版好书全球云展销大会最近在北京开幕。在学术研讨环节频频出现的一个关键词啊，就是数字人文。那什么是数字人文呢？它是电脑运算或资讯科技与人文的交叉学科，可以被定义为合作、跨学科与电脑运算等新方式，并且呢，重新定义人文学术研究的新模式。相关参会人员在发言中表示，人类文化遗产传播周期将变为收集、修复与保护、信息组织与整合、发现、利用这样的过程。我们需要把人文社科领域沉淀的知识体系用新的传播技术和模式，再次为学者和公众搭建起思想与知识沟通的平台。如今的出版行业需要具备这种内容的翻新能力，知识的存在方式将会发生改变，相应也会带来出版的改变。开放取用的出版模式将越来越重要，作者、出版社、图书馆、受众的关系将从单向模式转变为双向的多元互动。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家居行业的转身。随着 5G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和产业的融合日渐深入，家居行业似乎找到了新的进化路径。长期以来，家居行业的产业集成度不高，大行业小企业的特征明显，服务链过长又导致企业之间的工业协同壁垒重重，节点连接效率低。因此啊，以 5G 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也从附加项变为了必选项，成为破解家居行业大象转身的难题关键。前不久，家居卖场双雄的居然之家与红星美凯龙罕见牵手，其中大合作内容之一就是推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目前居然之家已经构建了数字化家装家居产业服务平台，红星美凯龙则转型为完全数字驱动的企业。除家居卖场之外，家居公司也在加速进军数字化的领域。近日，上品宅配发公告称，拟引入京东作为战略投资者，目的在于发挥京东在家居领域的线上流量、品牌、供应链、物流仓储等方面的优势，形成协同效应， 打造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全链路一体化消费场景。而市场方面也对家居行业的数字化前景给予了肯定。相关券商公司所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数字化已经成为了家居行业发展的大方向，而技术的冲击必定会带来商业模式的重塑。龙头企业正在依靠自身的优势和数字化方面的发力，持续提升市场占有率。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陶光明教授研究小组与浙江大学马耀光教授团队、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交叉学科联合创新，研发出了一种可无源制冷的光学超材料织物，降温效果好，可穿戴性能高，应用前景良好。经过严格的测试，在无源输入条件下，超材料织物可以实现呢全天低于环境温度2到10度的制冷效果。相较于棉、氨纶、雪纺、麻这一系列同色的商用织物，超材料织物覆盖下的模拟皮肤的温度可以降低5到7度。相较于市售车罩，超材料织物覆盖下的模拟汽车内部的温度可以降低27度。相较于白色棉织物，超材料织物对于人体体表降温超过4度。此外，超材料织物还具备低成本、绿色环保、可产业化等优势，对实现高效的户外个人热管理、推动智能纺织品的产业化技术开发及应用有着重要意义，并且还能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潮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触屏材料的新方案。铟作为一种稀有金属，最重要的应用之一就是合成为氧化铟锡。这种化合物呢，因为它的光学透明和导电的特性，成为了触摸屏材料的幕后功臣。但是因为呢铟元素稀缺且价格昂贵，未来甚至有濒危的风险。现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潜在的方案，他们开发出了一种运用离子体技术制作的不含铟的透明导电薄膜的新方法。新薄膜可以灵活操作，制作过程呢耗电量小且环境友好。虽然说啊，本次发明新的触屏薄膜呢不含有等离子体，但是制造过程当中所使用了等离子体技术，这是一种新的氧化物沉淀方式。通过这种方法，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由氧化物和银组成的纳米复合材料，允许呢电致变色设备根据用户的需求高效快速地改变颜色。目前呢，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是让这个材料应用于未来的可穿戴设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32比特的微处理器，这是一个柔性设备。英国的一个研究团队表示啊，他们结合金属氧化物薄膜晶体管和柔性的聚酰亚胺，制成了一种柔性32比特的微处理器。这个设备的问世推动了低成本全柔性智能集成系统的发展。这个处理器呢，被集成在一个内部存储器运行的电路内。当前的版本在装配之后呢，不能更新。不过研究团队认为，未来迭代实现可编程的存储器。研究人员并且表示，这个纤薄低成本的柔性微处理器很有可能呢，为日后的日用品的智能化来开拓道路，比如接收指令、执行命令，与外界存储器和逻辑部件交换信息，这些都是微处理器的职责。微处理器的应用其实在未来程度上可以呢，更大范围的推动智能设备、物联网等领域的发展。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创领域的资讯，这些内容分别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段玉龙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以下更加精彩的内容。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这里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的科创中国要和大家一起走入的板块是科创面对面。今天我们要和各位一起分享的内容呢，也是由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与京津冀之声共同制作播出。我们的板块名字叫做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百名科技 CEO 谈创业。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内容呢，很有趣啊，叫做无针注射。其实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打针这件事情意味着一个针头扎进皮肤里，然后把药剂打入我们的身体，这就是打针，这就是注射。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科创项目呢，叫做无针注射，这其实啊，是一种革命性的无针治疗产品。也就是简单的来说， 您去医院打针以后不需要针头了，不需要针头怎么能够完成注射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快舒尔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雨欣。张总您好。 你好，张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跟各位简单介绍了一下无针注射，是不是就像我说的一样，以后我们去医院打针就不用针头了，直接一个其他类型的设备来帮我们完成注射，是这样吗？ 现在快舒尔在做的这个无针的注射技术啊，它主要就是要把就不需要再通过一个金属的针头刺到皮下，它是通过药液直接形成一个非常细的液体柱，瞬间穿透表皮真皮到达皮下快速散开。其实它的原理是非常简单的。那这个原理其实我估计大家都看过滋水枪或者玩过滋水枪，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和滋水枪的原理非常的像，就在滋水枪里面通过一个压力把它这个装水的这个管啊受压之后，通过它的喷嘴就把这个液体打出来了。无针也是，只不过我们在做无针的整个研发的时候，它是依托了整个的流体力学的原理。我们要把这个射流变得无限的细，然后让它的出口的速度变得非常的快。那目前我们现在可以实现的就是我们喷口速已经可以达到每秒180米，就有点像飞机起飞的速度。那所以在整个无针的研发呢，在最早期我们关注的是真正它打针的感受，就是它的疼痛感。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打针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头是越来越细了， 对， 越来越小了。就越细越小，再加上注射的手法如果特别好的话，其实注射的感觉就会很好。那么无针就是在模拟这个。第一呢，我们可以把它的射流细度更细。那现在我们在临床上已经可以达到细到它的射流直径是0.14个毫米。那我们现在在研已经研发成功的，其实已经达到了0.07个毫米，其实已经非常细了。因为现在最细的小针，糖尿病的小针是0.21。去年泰尔茂还没有广泛应用是0.18，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比它细了很多了。第二呢，就是速度，因为我们现在速度很快，所以在0.1秒之内这个注射就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就模拟了它越来越细，而注射的速度还特别的快，让它的痛感越来越低。 您刚才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跟水枪一样， 对， 滋在皮肤上，只不过这个速度很快， 很快， 快到我们都看不见，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是的。 它对于皮肤会有损伤吗？ 会的，因为无针是穿透，它并不是渗透，所以我们也要把它做得越来越细，就是为了让它在穿透皮肤的损伤越来越小。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损伤和有针相比呢，它更加的小了，因为都取决它的直径，整个的射流的直径。对，所以它整个的无针的这个开发的过程，就是为了让它越来越小之后，在打到体内的时候，加上精准的这个专业的指导，让它整个的注射过程越来越无感。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您的意思是无针注射要比有针的要舒服，或者说有针的会更疼？ 是的，是的。 一个很快的，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水滴，然后呢，打进我的皮肤或者扎进我的皮肤，为什么它会比有针注射相对而言不是那么疼呢？ 对，实际上还是刚才说到的这个有针的这个原理，就是因为我们把它变细了，其实针头也是越细越不疼，那我们这个水柱也是越细越不疼。第二就取决于它的速度，因为我们在打针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在小时候就是印象特别深刻，我在上学的时候去打针的时候，这个好的护士和这个专业水平差一点的，其实它这个进针速度是不一样的。 哎，真的， 或者进针角度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你的感受是完全不同。那我们提升它的速度就是为了让它感受更快，然后呢它消失的也更快。瞬间最多是皮肤上稍微一凉，或者是有一点点弹感，这个注射就已经完成了。 那您刚才提到一个角度，那用无针注射的方法对角度有讲究吗？ 对，无针对角度其实还有严格的规定的，因为它没有针头，所以一定不能斜着打。它必须在注射的这个面积上完全垂直。而且要施加一定的压力。要摁住才可以打。要不然呢，后面的药液有可能会不能完全导入。所以必须要摁住垂直，这是无针注射的一个必须要掌握的手法。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过去打针，小的时候作为小朋友很怕打针，但是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实针有长有短，有粗有细。为什么这么设计？是因为它的用途不一样。 是的， 比如说那个年代我打青霉素，它会用一个小针给我来做一个简单皮肤层面的皮试，如果真的要打的那个针就会扎得深一点，或者打其他的针，比如说我们要去输液，它就会直接扎进血管里面，或者其他类型不同的针可能还会有臀部的注射等等。其实我刚才举这些例子的目的啊，是说明我们有针注射的时候它的适用范围会非常的广。各种药啊，只要它能够去注射的 的都可以用有针注射的方法来进行。那么今天我们谈到呢，您正在做的无针注射的这个设备可以适用于哪些药，哪些目前还用不了？ 是这样，我们在开发无针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的真正的原理，也就换句话说是我们的技术核心，就是一个流体力学，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压力和我们前端孔径结构的结合，让我们的射流改变它的速度和改变它的喷口的样子，来解决它的注射深度以及达到皮下的扩散的面积。那我们现在呢，随着这么多年的研发，我们可以解决的就是它可以打到皮内，就基本上是大概1毫米到1.5毫米，也可以打到皮下，甚至是可完全可以打到肌肉层，就比如说现在的疫苗。所以我们现在是可以解决它的深度问题，但是从剂量本身来讲呢，现在我们最小的剂量是0.02毫升，那最多的剂量现在我们能达到的是1毫升，因为无针注射它的注射速度很快，它在短时间之内要把大量的液体直接穿透皮肤到皮下整个散开，如果剂量过大的话会影响整个注射的感受，所以现在目前快顺能达到技术就是从0.02到1毫升，同时它的深度是可以解决皮内皮下和肌肉。 未来呢，未来这个药量还能够再有增长的空间吗？ 对，未来根据我们整个流体设计，现在我们是单孔，可能未来我们是可以实现多孔，那这样的话我们给药的这个剂量会大幅增加。 那这种大幅增加可以替代现有的有针注射吗？ 目前来看呢，可以替掉大部分的有针注射，因为我们其实在公司里一直研发的方向，也是在公司里经常会跟大家讲的是，快顺做的事儿就是未来的天下无针，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逐步的来替掉真正的有针的注射，因为有针毕竟还是带来了很多的问题。 那就回来了，您刚才讲到有一个愿景，要叫四个字天下无针。 天下无针， 这个愿景是从哪儿来的？您也是因为打针怕疼吗？ 是的，因为从小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经历过打针。那我在小时候呢，实际上一听到打针还是蛮焦虑的。尤其有时候是上学的时候鼓足勇气想看着这个护士来注射的时候，总是觉得当真正要打针的时候还是把眼睛要躲开， 对， 还是心里非常的恐惧。 嗯， 所以当时想做无针呢，其实第一个想解决的也是整个在注射的恐惧感。因为我现在观察有很多的孩子在打针的过程当中，其实并不是说针头下去才哭，而是针头一拿起来看到针头就已经哭了。其实他的恐惧感远远超出了他整个注射的那个痛感， 尤其是护士那个针要把里面的空气排掉的时候往出滋点水，哎呦，那个时候就觉得完了，世界要塌下来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 所以呢，您也是因为有过去的这种体验，或者说见到很多人面对打针的时候会有焦虑，您想通过让他们看不见针头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的， 那把针头藏起来不就行了吗？我看现在有很多针也是把针头藏在一个溃缩桶里，啪往那一按，也是一种打针的方法。为什么一定要奔着是无针注射的这个方式去？ 这个也就说到了这个无针注射真正它的优势有哪些。因为首先呢，没有针它其实真正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针头的断针和划伤。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引针笔，就是针头会引在里面。 对， 但针头引在里面，现在我们能看到实际临床上的问题，就是针头有可能打出来的时候歪了，或者针头呢有折断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还是没有真正杜绝真正针头带来的问题。第二呢，没有针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交叉感染。那我们第一个呢，其实选择的是糖尿病这个领域的注射。那在医院的病房当中，我们看到护士在给患者在做这个强化治疗，但是护士每次打完针之后呢，他要把针头拧下来，盖上帽，把它扔掉。但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有67%的护士都曾经被这个小针扎到过手。而这些针头恰恰都是患者给患者打针用过的， 刚用完的， 所以这里会存在有一些是不是有这种血液感染的这种风险。 嗯， 所以当无针，它是完全可以杜绝整个的交叉感染，其实是给护士和患者提供了更大的安全性。这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无针的它的一个特别大的价值。那第二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无针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因为无针它是弥散的，弥散下去之后呢，它在吸收上它的吸收面积就大了，它接触的这个参与吸收的血管它也会多。我们拿胰岛素举例，其实它吸收的速度就比有针注射要明显的加快了。那我们在做整个内分泌研究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创新度很高，虽然我们拿到了注册证，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大规模推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必须要有很多的专家去认可你这项技术，因为这项技术他们曾经从来也没有知道过，也没有见到过。那我们从2014年一直到今天，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上市后研究。但在这些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我们都是怎么来和药物 一起发挥它的效果，甚至发挥它的优效。其实我们在糖尿病领域把短效、速效、预混、长效基本上都研究遍了，甚至把不同的人群，比如包括孩子，包括妊娠糖尿病，就是孕妇，包括老人，就我们做了大量研究，做了发表论文有18项，最后我们发现它真正的价值在于它的疗效。因为无针的弥散之后，药物它的起效速度发生了变化，它整个胰岛素起效达到的峰值和有针是不一样的，它的峰值会提前出现，所以这样的话呢，它高血糖暴露的时间就会短。那我们在和有针对比做完发现的结果，看到它的这个优效非常接近人的内源性的胰岛素分泌的过程，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研究里面，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研究，是我们跟人民医院的季鼎能教授，当时是从2018年开始，2020年结束，也是全球最大例数了，纳入了400多例，每个患者要用4个月，这是一个完全真实世界的研究，也是全球第一次以糖化血红蛋白为重点的。那糖化血红蛋白呢，我相信每一个糖友都知道，糖化血红蛋白是一个并发症的金指标，糖化血红蛋白的降低就预示着这个并发症得到控制，或者它得到了延缓。那我们通过这个2年的400多例的一个研究和有针对比，然后发现我们在省药15%到20%的情况下，同时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在4个月的周期里下降，比有针多下降了0.34。所以这个实验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发表在了《柳叶刀》子刊上，因为这个也是第一次中国在内分泌领域中国先有，国外后有的一个案例，当时主任也是对这个还是蛮自豪的。 这个我得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补充一下啊，刚才张总说到了《柳叶刀》子刊，《柳叶刀》呢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一本医学期刊，就相当于呢是医学期刊里面最好的一本医学期刊，能发表到上面的这些研究呢，都是肯定很创新。第二呢，也是得到了全世界医学界的一致的认可，我得跟大家要把这个背景要说明白。所以您刚才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数据，其实是想说明无针注射单就针对糖尿病这一项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提升治疗效果的，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所以当我们做完这些研究，我们就发现无针注射器不是一个简单的给药工具，它恰恰是未来的一个新的治疗的手段和治疗方案。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做无针的整个研究过程当中呢，我们并不是对标的普通的注射器，我们反而对标的是胰岛素泵，因为胰岛素泵是在整个糖尿病治疗里面它是有治疗意义的， 对， 而现在无针已经明显看到它的治疗意义，而且无针在整个应用的普及性来讲，从未来来看它应该是能够超过泵的普及性的，因为毕竟它的使用的这个繁琐度它还是非常简单的， 对， 第二呢它比泵的价格还要低了很多，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您对于现在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是非常有信心的。 是的。 那我们再说回无针注射这件事情本身啊，其实无针注射呢，它也不是一个新鲜的科技了，因为在很多年前，甚至在我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有这种东西的出现，只不过当时还没有大范围的应用，那到今天为止，就您所了解的情况，无论是中国呀还是国外啊，在民用医学领域无针注射的进展又是怎样的？ 其实无针注射呢，最早是在美国先有，在1940几年二战当中，其实美国就已经开始应用了无针注射技术，但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都是在疫苗接种，就是等于说大规模的军队接种，然后这项技术过了几十年之后，在1990几年就把它推向了整个城市当中的民众的这个疫苗接种，因为当时的无针呢，它最大的优势是因为它没有针头，所以它杜绝了很多交叉感染，所以它能高效的为每一个人来注射。但是到了90年代的中期，其实美国 FDA 还是提出了挑战，是因为在这么多人注射的过程当中，无针呢它毕竟是穿透，它不是完全的渗透，那穿透呢可能就会打破血管，因为这个几率还是有的，尤其是吃抗凝药的老人，他有可能血管会把它打破的，那如果出血就有可能产生这种交叉感染，所以当时美国就建议说你们要做更加的安全，就要带耗材的，但是带了耗材之后呢，那整个在疫苗注射里它的整个操作的步骤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了。 什么叫做带耗材呢？ 就是它不是一体的注射器，就每次有点像换针头，就是通过一个小药瓶一样的东西来替掉针头，然后换上，每一个人打完了要扔一个，每一个人打完了要扔一个，所以它就有一个装配的过程。 为什么换了这个小设备以后就不会把血管打破呢？ 它还是会，但只不过一个人用一个，

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无针注射这种革命性的无针治疗产品是有关系的。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快舒尔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雨欣。本期节目呢，是由京津冀之声与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入的嘉宾是快舒尔医疗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雨欣。张总您好。 你好，张老师你好。 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段跟大家聊到，其实您提在上个世纪40年代无针注射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因为技术的原因以及适用范围的原因，其实并没有很快的走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后来呢，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普通老百姓就有机会接触到无针注射了呢？ 是这样，就是当时呢，虽然我们可以在无针注射里面看到它的设计啊，其实从原理设计上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因为周边的技术还不完善，也就换句话说，无针注射器呢，实际上它有两个核心因素，一个是我们的压力源是怎么产生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开孔技术，就是怎么把孔要变得很小，但当时其实开孔技术呢还没有得到成熟。我们能了解到的就是90年代的美国的无针注射器，基本上它的孔径要达到0.35。那0.35是什么概念呢？实际上就跟我们一个8毫米针，甚至比高8毫米针还要粗了。 哦， 那就换句话说，如果它应用到民用的高频注射，实际上它的感受并没有达到无针注射器让人期待的感受。 也就是说会疼。 会疼 啊、 对，这个就是跟最早期讲的原理一样，因为它太粗了。粗了之后，它就一定会影响它的疼痛。疼痛感。所以这个也是因为随着整个周边技术的发展，那快舒尔在创业的时候是2007年，其实很多的周边技术已经开始成熟了，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运气，也就换句话说，我们设计的第一代产品就已经实现了0.18毫米的注射孔径，那0.18毫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在去年泰尔茂出的最小的针头是0.18毫米，但是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0.18毫米的一个直径的射流。 所以您这一开始其实就踩中了一个很好的技术节奏，因为其他的技术已经进展到这一步了。 是的。 那接下来我想跟您聊一聊，回到啊做无针治疗本身，或者说做无针注射器本身，您为什么要选择做这个项目呢？是跟您过去的学习或者从业经历有关吗？ 其实这个蛮偶然的，因为我当时是正好在欧洲留学，然后我的合作伙伴呢，他原来是在国内就是做医疗器械的，我们当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想学完习之后呢回国创业，那回国创业呢，我们先选定了一个方向，因为他的背景呢是做医疗器械，所以我们很快还是选定了要做这个医疗器械。 那您的背景呢是学什么的？ 我是学管理的。 之前和医疗有过接触吗？ 其实跟医疗没关，完全没关。 就是因为您的合作伙伴他是做医疗的。 是的。 所以您觉得合作伙伴可信赖，他做的项目也可信赖，跟他一起做吧。 是的。 想法真的这么简单？ 因为其实呢，其实从小呢，我父亲的身体并不好。在很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人一直是希望我能去学医。但是实际我到中学的时候呢，就是对医学并不感兴趣。到了整个读完研究生的时候，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伙伴，也是在这个机缘巧合下，我觉得医疗确实可以帮助人，医疗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所以当时很快的就决定还是就是按照他这个背景，我们来继续进入到这个医疗器械这个领域。对，所以接下来他也在问我，因为他说呢，我们在做这个领域的话，你觉得应该往哪个方向上去做？因为我从小到大呢，每次进医院最大的感受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总是感觉恐惧。 对， 所以当时就很快的就说我们既然要做，就做一个可以降低患者治疗痛苦的产品。然后他马上就会追问啊，他说能不能具象一点，到底是什么？那我说那大家都打过针，那我打针的经历我也给他讲过，就打针还是非常焦虑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没有针头的注射器？所以当时在海外我们就已经开始去查这些事了，然后发现美国有，然后我们发现美国的整个的技术它是以机械技术为主，因为还相对早期，那我们觉得这个呢，包括我们自己组建团队是可以向着这个方向去研究的。那这样我们一毕业就马上回来建立了研发中心，其实2005年我们就已经回国了。但是建立研发中心的过程当中呢，又碰到了一个新的问题摆在面前，就是他会问，既然美国有，我们是仿，我们还是创新？那其实我们当时在海外留学的时候有一个什么问题一直挺困扰我们的，或者换句话说，就是每次当我们看到的时候都总会觉得就是 身为中国人不够骄傲的一件事是 什么呢？ 就是看到任何一个产品翻过来都是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就感觉中国是一个大的加工厂。 嗯， 所以当时我们说我们不要去仿，我们不当中国制造，我们要做就做中国创造。 嗯， 所以我们开始研究的第一支无针注射器并没有参照任何已有的雏形，然后做出了第一个全球的一次取药多次注射的无针注射器。 嗯， 那也是因为这个创新度很高，所以我们当时在报批也是报批了很长的时间，有点像一个新药的过程。那个过程还是蛮艰辛的。 嗯，因为您说这个事儿说的特别简单，然后打算回国创业，然后就回来了，然后大家立了一个愿，我们要做一个中国自研生产的无针注射器，然后就成了。啊，其实这个事儿说起来简单，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创业，尤其是从无到有的创业，绝对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知道创业其实要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核心技术怎么来，核心技术的研发人员又怎么来，有了技术之后如何变为产品又怎么来，如何解决在变为产品过程当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最后让一款产品成功的上市并且销售到消费者的手中，这个中间的问题其实远远要比我刚才说的要多得多。关于我刚才提的这一大串，您觉得其中有哪些话题今天想起来可以和大家分享？ 对，确实在这个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在我们早期回国之后呢，其实面临的就是怎么来突破，怎么来创新。那在创新的过程当中，首先人员团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其实当时呢我们也算是运气非常的好，就是我们找到了很多我们原来的同学，在机电领域都是已经做得非常优秀了，所以当我们在说这个项目的时候，当描绘这个整个愿景的时候，他们是非常认可的。所以在最早的2007年，其实加入了我们一个算是现在一直也是快硕的技术总负责人，那他的留学背景也是在丹麦，从丹麦后来回到了这个马士基，然后从马士基又到了利乐，然后从利乐又加入到了这个快硕。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当时很有幸的，然后也邀请了清华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工业设计的这个非常优秀的这么一个人才吧，把他也是引入到了快硕公司。在2007年也是因为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是因为无针的这个愿景打动了他们。然后呢，我们当时对产品的从产品审就是看产品的角度啊，跟当时很多做医疗器械是不一样的。因为从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喜欢电子产品，就对整个的工业设计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当时在2007年设计第一代无针注射器的时候，其实就提出了一个理念，是因为医疗器械看起来都很冷，就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那种完全机械结构金属的， 泛着寒光， 对，泛着寒光，拿在手里都觉得哆嗦，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必须要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疗器械，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产品。所以在2007年，我们做的产品对工业设计要求非常高，就不管它的人体工程设计还是整个外观的设计，所以我们的第一代产品就拿到了这个全球的红点奖。那是也是因为这个设计在当时和其他的医疗器械相比的话，其实它更趋近于像民用的更好接受的一种产品的形态。对， 所以这个是在工业设计领域。 对， 所以您当时也是找到的这些同学或者说这些同道中人，大家也刚好具备这样的技术，可以来去开发这些产品。 是的。 那在开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些核心技术压力的问题，然后口径，就是您刚才说的给药的这个口径的问题，这些问题其实还要面临着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加工。这些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是，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因为我们的资金也很少，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其实我们找的第三方合作商啊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在加工的稳定性上其实是不行的。所以呢后来呢，就是我们自己要用大量自己的人去做这个流体的实验。就是我们在研发一个产品的过程当中，不是光设计完了就可以了，因为它在真实应用的过程当中，它就像您刚才说的，跟加工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对， 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要亲自用自己的身体来去试啊，来看到它这里面这个变化，然后自己再去调。是说我们跟第三方合作，很多东西进到我们公司来之后，我们还要做二次的加工和修正。 给自己打针，在自己身上做测试吗？ 对，在自己身上做测试。 您记得给自己打过多少针吗？ 我们的创始团队至少在自己身上都打过2000到3000针。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当时必须要感受，就是真实我们设计的流体模型和实际体验当中的这个差距。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第一代 注射器。 嗯， 我记得第一次我们从产线上拿出来的这个产品，在打的时候，其实它的感受是不好的。 嗯， 然后就不断的在调整，不断的在调整。然后现在我们真正的，我认为我们的技术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壁垒，实际上是在于这么多年我们不断的数据的结合，就是因为从快硕2014年拿证到今天，虽然我们从2019年才开始正式推广，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上市研究， 嗯， 但是在研究看到用户的反馈和我们慢慢向市场越来越多的用户的反馈，我们根据他们实际的情况在不断的修正我们的流体，所以这个技术不单是从设计本身，还有很多是来源于真实世界的这种研究，才能把它能修正的越来越好。 这个部分我就不太明白了，您能不能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刚刚说这个数据，这究竟是什么数据？第二是修正流体，修正的是它的形态还是什么东西呢？ 对，我们现在数据就是因为我们会关注每一个使用无针注射器的人，他自己的痛感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打完之后在皮肤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留下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红点啊， 嗯， 孔径啊，或者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 嗯， 那根据这些我们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流体方式。那这个流体主要调整的是速度和形态，因为我们的流体呢整个是后端，就无针注射器啊，它是有两个结构组成，一个呢是产生压力的一个推注装置， 嗯， 另外一个是代替针头的一个药管， 嗯， 这个药管是技术核心，因为药管的中间就最上端有一个微孔，这就我们刚才说到微孔，但光有微孔还不够，还得有药管的结构， 嗯， 这就好像我们的水龙头并不是以我们的水龙头的那个直径一样，就有时候你把水开得特别大它有可能还会散开， 对 对，你要开得特别小它反而是按照这个来走，所以它的整个里面的结构和孔径再加上压力这三个因素它必须完整的配合，完美的配合好，才能去不断的来修正我们的这个射流的这个精准度， 嗯， 对，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创伤越来越小， 嗯， 然后能保证疼痛越来越小， 嗯， 所以但我们在自己打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自己的注射手法、压的深度，然后孔径怎么来开， 嗯， 结果怎么来调整，都是一点一点的通过这个数据来修正的， 嗯， 对，所以现在真正体验过快硕无针的，不管是我们的用户，还是我们在做这么多研究的体验的用户，大概已经超过了13万人， 嗯， 而这13万人给我们的反馈，是我们整个技术提升的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数据资源。 嗯，现在都说进入大数据的时代，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充分的证明数据的重要性， 是 因为数据就是真实世界的体会，把这些体会数据化以后，我们依据这些数据重新来调整产品，让大家在使用产品过程当中呢体验感会更好。 是的，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我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关于产品在具体生产的环节，我们找到这些聪明的大脑，他们给出了很棒的设计方案，甚至图纸都准备好了， 嗯， 但是将这些图纸变为一个真正可以批量化生产的产品，其实这个中间也有很多的门道，这个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包括现在产品的生产是以代工的方式去生产，还是自己再去生产？ 嗯，我们现在无针注射器它有两块，刚才说到的推注部分，推注部分实际上我们是外采，就是把零件采回来我们来组装，但是我们的药管部分就是真正孔径成型的这个部分，这个是无针注射器的一个核心，这个完全是由快硕自己生产，但是我们的生产设备是我们跟海外共同来开发和设计的，对，然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组装现在呢我们已经对我们的供应商要求越来越高了， 嗯，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我们的一个运气吧，因为在2016年我们参加了一次全国的一个创新比赛， 嗯， 当时这个创新比赛呢就是得到了这个富士康的认可， 哦， 所以呢虽然我们当时体量很小， 嗯， 但是富士康也认为这个医疗它这个趋势很明显，它愿意跟一些有创造力的这种公司来合作，所以现在我们呢有一些的这个零件加工啊，包括有一些注塑，全部都是和富士康在合作， 嗯， 所以富士康它整个的代工能力在全球都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也使我们的整个产品的稳定性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您刚才说到自己特别喜欢电子产品，尤其是好的电子产品的工业设计，那我们不得不提苹果，苹果的代工呢很多都是由富士康来完成的， 是的， 当到了那一天您想到哇，未来我的产品就是曾经生产过苹果的这家公司或者这个生产线来帮我生产的，内心有没有觉得有一点小傲娇？ 是的，是的，因为刚才说到电子产品，而电子产品我最喜欢的就是苹果， 对，虽然现在就是说我们华为现在是增长速度很快嘛，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想真正的在世界里面能拿到第一，其实我们需要找到一些真正好的公司来作为对标， 嗯， 那苹果呢我们是怎么把它对标，就是我们特别希望我们能在我们这个领域里，在这个医疗领域里能够变成一个无针注射的小苹果，那这里面呢就是第一 要把产品往极致化上去做。 嗯， 第二呢，我们通过把产品的延展，就是我们产品的整个发展路径是从一个安全注射器， 嗯， 到极简到智能。那到智能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注射器它产生它的灵魂，就是它也要有它的服务系统和数据的交换，来最终让无针注射器变为未来整个糖尿病慢病控制的一个硬件核心。 嗯， 同时整合检测变成一个闭环，能更好的为用户服务，也能更好的和用户连接在一起，来产生真正后期的真正的大的数据，然后进行分析，来对这个整个糖尿病治疗做出一个长期的院外的一个有效的效果。 您刚才提到很多治疗的环境依然还是糖尿病， 嗯， 但是糖尿病呢也仅仅是各种慢病或者说对人类杀伤力比较大的疾病当中的一种， 嗯， 其实我们需要注射器的地方还有很多，在其他的疾病方面有没有做探索？ 我们现在今年呢是刚刚拿了一个适应症，是生长素的适应症，生长素呢主要针对的是矮矫症，就是儿童，现在中国有700万的病理性的这个矮矫症，然后现在真正治疗的大概在5-60万，那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生长素的治疗周期平均也要打1.5年，所以每天都要打针，但孩子是非常怕针的， 对， 所以这个呢是制约了很多的这个家长，也没法选择这种治疗的方式，另外一种呢，生长素当然它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啊相对也比较高，所以当无针的出现呢会解决一些经济条件没有问题，只是因为怕针的孩子不敢接受这种治疗方式的这些孩子可以选择一种新的方式，那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最佳的时间选择最好的治疗方式来帮助自己这个更好的成长。 其他呢，其他比如说一些常见病，比如感冒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大家在生活中常遇到的一种疾病，这些方面您有考虑开发无针注射吗？ 我们现在其实关注了有几个领域，其中有一个领域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皮肤病领域，也在开始在研究我们的无针。拿白癜风来举例，其实现在白癜风的有一些治疗呢是在整个它的患处来直接注射， 对， 但是因为白癜风的面积比较大，所以通常要注射很多针，然后疼痛感也比较大，而无针打下去呢是因为它是弥散的，而且起效速度非常快，正常我们一针就可以顶它3针，所以这样不但疼痛感降低，同时打针的效率会更高，那它的整个皮肤病的这个治疗效果也非常的明显，还有就是我们在去年和中科院也在开始在做一些疫苗方面的探索，因为现在 DNA 疫苗呢应该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对， 那我们现在也是做了一种 DNA 疫苗，在猿猴身上也是开始在去做这个研究，我们从初期上可以看到因为它的弥散方式，它在吸收的过程发生了变化之后，其实它的抗体低度是有明显增加的趋势的，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种治疗的方式由于弥散它可能带来的是跟很多药物真正结合可以发生一些优效变成一种新的治疗方案，所以我们接下来最主要的核心药物其实主要关注的是大分子药，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PD-L1，因为它是一个广谱类的这个癌症类的用药，那这个其实它的痛点是很重的，如果我们在这个药上能发现它真正的这个优势的话，可能对未来无针它的普及或者它的这个广泛的应用会起到一个特别大的价值。 还有一个地方我也想到了，这个也是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哪怕耐着疼也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医美，医美有很多的环节需要打针，这个领域您可以介入吗？ 对，我们现在其实正在报医美的这个适应症，对，因为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些这个对比，尤其是脸部注射的对比，因为现在在医美呢它主要是用一种多针一种排针来注射，它基本上全脸注射完呢大概在200针左右，但是因为无针它是弥散的，我们只需要用1/4的这个注射的针数就可以完全满足这个全脸的注射，但是由于无针的这个特性，因为我们打进去之后呢它还是疼痛感是非常低的，因为在医美里打针呢经常在脸部要敷麻药，而无针呢是不需要敷麻药的，这个痛感的比对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有很多人对麻药过敏，所以有很多人呢他是没法接受这种这个敷完麻药之后的这个水光治疗， 那就忍着呗， 对，就忍着对，所以无针在医美的这个应用领域它是非常广泛的，那同时未来可能会从一个医美慢慢的转向到生活美容，甚至我们未来开发更加关注的是有没有可能在家我们用一种更好的无针的技术来替代它现在目前的一种比如说把这个面膜改变成一种叫无针面膜的方式， 我正想说这个呢往脸上这么一扣就完成一次美容， 对，我们也在探索， 有意思，其实在无针治疗的这个领域或者无针注射器的应用领域啊，未来这个市场空间是大有可为。说回到关于您所创立的公司快舒尔，我看到呢相关的材料啊，2007年 就已经创立了。 是， 今年是2021年，基本上已经快15年的时间了。那么15年的时间，其实对于一家公司而言，真的是非常漫长的一段日子了。 是。 那么这段日子，您有提到，包括一开始找人啊，研发产品啊，尤其是医疗器械，其实批文很重要，等批文也得需要一段时间。 是。 甚至到现在为止，您还说也还要做很多的相关的临床实验。 嗯。 中间的这个盈利的问题，钱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怎么可以来支撑一家公司来扛15年呢？哪来的钱？ 嗯、对，实际上我们在整个创业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就是找钱。 嗯， 因为当时我们回国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创业2年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当时必须要建厂，我们自有资金呢，其实就已经花光了。 嗯。 那在这个整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是等于是抵押了一套房和卖了一套房、 哎、 来支撑这个整个这个创业的过程。 嗯， 但是实际上这笔钱还是远远不够的。 嗯， 其实我们当时在真正建厂的时候呢，也是到处去找这个天使投资人。 嗯， 我们当时也发生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因为、 嗯、讲讲。 对，当时我们在去找天使投资人的时候，大家因为没有听过无针的概念， 嗯， 就总觉得这事儿不靠谱。 嗯， 就感觉没有针头，他怎么 你们是在做永动机吧？ 对啊，这是怎么能打进去呢？就大部分在跟你聊的时候，他都会说这个事儿靠不靠谱、 嗯、 总会要问这个问题、 嗯、 那我们当然很坚定，我们说这个非常靠谱，我们什么原型机已经做出来了。但后来呢，就是一直在国内还是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天使投资人，因为我们毕竟在国外留学嘛，就找了一些华人。 嗯， 那您也知道，就有些华人他是因为在国外待得很久、 嗯、 他经常会中文英文混说嘛， 嗯， 所以他在问的时候他会说 Are you sure? 然后我们说 quite sure 就代表了一定行，一定行。然后我们在说这个 quite sure 的时候，突然发现、 嗯、 哎，我们这种坚定它特别像是它可以变成一个名字。 嗯， 因为它一直就是我们内心的那种东西，然后我们就把它叫成了 quite sure。 就是我们 quite sure 的名字的由来实际上是 quite sure 这个英文的音译过来的。 但是这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解读，打针很疼嘛、 嗯、对， 你通过这个方式又快又舒服对不对？ 对，而是你 哎， 是的，所以就觉得非常的吻合。 嗯， 但是也是因为这种坚定，到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这个第一桶金。 嗯， 然后一直呢我们坚持到了我们拿证。 嗯， 那拿证之后呢，是因为这个无针呢，就像刚才您说的，其实它的这个应用领域很广， 嗯， 它未来也必将是一个趋势， 嗯， 所以从资本的角度呢，看这件事儿，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嗯， 所以我们从2014、2015、2016年是快速完成了三轮融资， 嗯， 这个三轮融资的总量也超过了1亿， 嗯， 所以就主要支撑了做2件事儿、 嗯，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持续的研发， 嗯， 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临床研究， 嗯， 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做的这件事儿不是一个短期的， 嗯， 我们是一个要把它一辈子做下去的事儿，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的基础打实。 嗯， 所以当时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行业内最顶级的专家来去做这种真正的上市后的科研研究。 嗯， 对。 到现在为止呢、 嗯、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现在呢我们正好处在了一个该要快速增长的阶段了，因为一个新的尤其是一个医疗器械啊，它这种新的技术它真正要想市场普及的话、 嗯、 它一定是先从专业渠道走，就是医生先要认知、 嗯、 但是医生认知完了还要流通，流通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得有一个收费、 嗯、 因为它是创新度很高，就是我们并没有无针的收费，所以我们是没法进入到真正主流的这个传统渠道的、 嗯、 那么今年还不错，今年我们拿到了整个全国的它的这个耗材编码、 嗯、 所以也就换句话说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正式的进院，那也就有更多的医院可以真正的把这个无针注射器使用在临床上，能有更多的这个患者可以通过无针来治疗糖尿病。 您的意思是15年了到今天为止才开始挣钱、 啊、对，就是今年才开始真正的能在主流渠道里进入，但今年肯定还不太可能盈利。 嗯，其实无论说是医疗器械的生产厂家还是药品的生产厂家、 嗯、 其实他们所从事的都是一个长周期的事业。 是的， 有很多的投资，这个投资指的是钱。 嗯， 有很多的投入，就是人的时间、 嗯、 即便是有了投资和投入也不见得能够有产出。 嗯，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您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肯定是有实力，但是同时我觉得也有幸运在帮助您。 嗯、是。 接下来我想跟您聊一聊您个人本身的感受。 嗯， 我今天跟您聊完之后呢，我对您的印象啊有两个词儿。第一个词儿呢叫做踏实稳健，第二个词儿呢叫做滴水不漏。我不知道您就是一直是一个这样的人呢，还是因为您做了创业以后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 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精力在这14年里其实就做了这一件事儿。 嗯， 所以就跟以前我们说的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在这14年里我们就是心无旁骛， 嗯， 做的只是这一项技术，